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上好，各位，这样轻快的节奏，换今天梁静茹来向各位问早安，不过用的是法语。蹦猪， 哎， 我不知道我发你这是怎么了？被电流击到了吗？ 我是发问。 先各位问好，这也是今天的早安到了清醒歌，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全天的好心情。 一段旋律，说声帮助，像三只脚奔跑在风里，大声帮助，听远飘来花草香，搭配我的淡定香，喝口清爽的薄荷茶，整天透心 向您问候，绑住，这是来自梁静茹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啊！ 哎 啊，歌词非常适合我们早上的节奏。你看，阳光柔柔的暖着我的脸，赖在这床上拥抱清晨，又是一个好的天气，心情也开始日光浴了。 这么好的一首歌曲和歌词的配合的意境，怎么能不来点早餐呢？ 所以我建议你下次把这首歌曲放在音乐早餐里，好不好？ 嗯，现在也是我们的音乐早餐啊，第一份送给早起的朋友们，到了七点半我们还有一份音乐早餐要送上啊。 好多早餐啊， 阳光柔柔的暖着我的脸，那今天有没有阳光柔柔的暖着你的脸，也是一个好天气呢，来关注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8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都会维持以晴天为主的天气，而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其简单来说，就是今天是一个大好的天气，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出去玩一玩，来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了啊。当然，下午呢偏南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还是要注意一下，防范一下的哈。 嗯，提醒您可以开窗通风啊，但是下午的时候就要把窗户关上，可能回到家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刮跑了。这个阵风达到6级啊，然后具体的预报数值呢是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5度，这几天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最小相对湿度是30%，夜间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天气太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签到的这个情况呢，大家也真的是特别特别踊跃。刚才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发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的很多人就说哇太火爆了，57分开始就已经停滞了，根本塞车进不去哈。 哎，这是我们的老听众 Kiss， 那今天看看谁到底这么好运签到第一呢，已经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刷存在感了，就是陶潜这位朋友，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次登榜第一名哈，而且这个陶呢这是淘宝的陶、第二名豆芽儿他爹，然后第三名是佳燕，第四名是雪莲，第五名是阿乐。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的朋友是小慧慧，第七名是熊板板，哟他们俩这个名字好对仗啊 ，ABB 型。 对，第八名是梁，第九名是崔楠，以及第十名是神采奕奕。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 所以是 ABB 型的比较容易上榜嘛？以后我们俩名字改成静鱼鱼、郭鹏鹏。哎呀，不行，这一把年纪了受不了这个。 好恶心啊！刚才那句郭鹏鹏一出，忽然有一种我变成了那种萌萌哒那种小白的感觉哈。 对不起，刚刚已经看了这个天气的状况，确实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今天是周五，明天还有一天工作日，但是很多朋友已经利用自己的这个假期哈，拼拼假，找到了自己五一要去的一个目的地。 嗯， 昨天呢，这个高德地图联合全国多地的交管部门共同发布了今年五一的一个出游指南， 对， 然后也列出了全国人气最高的十大景区，我们来依次看一下。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十大景区到底有哪些？关键是他说到的是五一期间的，人气最高的十大景区，我们来细数一下：杭州的西湖风景区、深圳的大梅沙海滨公园以及上海外滩、嘉兴西塘古镇景区、金华的横店影视城、北京的房山十渡风景名胜区、嘉兴的乌镇以及南京夫子庙、北京颐和园和八达岭长城。 所以现在众多喜欢猜我们互动话题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了。今天想聊一聊大家的五一的旅行目的地，当然呢现在还没有出发，所以更想跟大家聊的是你期望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什么。 嗯， 哎，比如说我就去了这个横店影视城，我希望呢就是偶遇一下明星啊等等的。 对， 那么我想去一下颐和园和八达岭长城，我希望感受到的就是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等等。 我希望去到南京夫子庙，我就希望我那个高考呢一下能够中第， 就拜一下是吗？ 对，然后如果呢我希望去到上海外滩的话呢，我估计我会希望和一些陌生人有一次不期而遇的偶遇、 邂逅啊这种的。好，希望大家的答案，五一你的旅行目的地以及期望在那里感受到什么，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跟着刘力扬踏上旅途吧。 就快活，总是在。 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十六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两年零利率，最高两万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润林8177-7600。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现在呢，我们都在北京，大家在听着早安音乐秀，然后我们给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新鲜的资讯。 嗯， 但是可能过两天呢，我们就散落到世界各地去了。 我们像浮萍一样散落到世界各地、啊、 大珠小珠落玉盘呢， 哎，有道理啊。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哈。特洛伊说，作为北漂，我希望假期可以回家陪陪爸爸妈妈，感受一下亲情的温暖。在我心中呢，最美的景点就是回家了、 嗯、 哎，欢迎咱们两个去他老家做客，在大同、 啊、大同，哎，大同其实非常不错，因为我去过哈。大同呢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那个城墙的组合，然后有一种特别浓郁的古代的文化，另外呢就是它旁边还有云冈石窟嘛，也就是说实际上特洛伊虽然回到家乡，但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家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景点哈。 嗯，其实呢我们从城市上看哈，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人气比较高的十大景区当中，比如说一些旅游城市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些直辖市或者一些省会城市， 嗯， 那也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它就有比较密集的这种旅游资源， 嗯， 比如说像北京的景区整体的关注度是最高的，也是居五一十大旅游城市之首。 但是呢在景区的人气增长最快排名指数当中呢，我们大北京地区呢好像就落到比较后面一点的位置了啊。因为深圳的小梅沙最近是人气增速最高，然后呢是西安的白鹿原影视城搜索人数呢是同比提升了150%以上啊。 嗯，因为这个白鹿原影视城也是被影视带火了，就是整个电影啊电视剧都是在那边拍摄的， 嗯， 而且真的非常好玩，好吃的东西也非常多，忍不住给我的家乡来一枚安利。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是在给自己的家乡打 call 吗？我跟你说内蒙古的风景也是不错的现在啊。 来看看，还有张 MQ 跟我们说，昨天刚给爸爸妈妈安排了杭州西湖和上海的行程， 嗯， 哎呦，听完这个觉得希望他们可以这种闹中偷静啊，好好放松，享受一下杭州的安逸，也领落到都市的魔力当中。 对，你要去杭州西湖景区附近的话一定会感受到这种感觉的啊。另外呢这个 Kate 说，五一中间那天值班，所以呢打算前一天来一个近郊的自驾游，后一天呢来看看朋友圈的直播。第二天的安排， 看大家堵在路上是吗？ 第二天的安排是在家里看看其他人到哪里去吸收一下新鲜的氧气啊。 还有留在北京的，像陈小朋友，他说我准备自驾去盘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吗？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呢？ 啊，有道理啊！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哎，我觉得今天也算是学习到一句 全新的应用用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五一的你的旅行的目的地，以及你期望在旅行目的地的那边去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心境啊，都可以告诉我们。 嗯，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继续是留在北京的，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之上，可以跟朋友逛逛街啊，去看看电影。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部将会在5月11号上映的电影，也是我们期待了很久，《复联三》终于要来了，《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5月1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 敲锣打鼓迎复联哈、啊！这部电影呢，大家已经期盼了很久了，而且呢，这个供应许可证呢是显示出炉，它在中国内地的版本呢是长达150分钟，在美国的时间呢是149分钟，内地版本多了1分钟。有影迷呢分析，哎，这种误差有可能是上映版开头公示信息不同所导致的，内容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最起码我会觉得一刀都没有剪，对不对？ 就您看我们这个影迷细心到什么程度，就连这个影片误差1分钟都能够挑出来，真的是期待太久了，《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上一部《奥创纪元》的主题曲，嗯，《My Diamonds》。 时间一定要去好好关注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的主题曲， 热血上映的感觉啊！ 嗯，《复仇者联盟三》马上在5月11号也要上映了。刚刚听到的这个是充满力量的一种主题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画风一转，走到日系小清新的风格上去看看。 对，那作为今年的内地院线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的分账大片啊，日本动画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明天开始呢就会上映了啊！这部导演呢米林宏昌，制片人西村一明，最近呢是专门来到北京去参加了一下首映礼啊。 嗯，因为这个米林宏昌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对， 但是他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得意弟子， 这就很熟悉了。 是，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在现场呢，大家肯定就会问啊，哎，那你的作品跟你老师的作品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嗯、 怎么老问这种讨厌的问题啊？ 没办法，就是得回答呀。 对，米林宏昌呢自己说，过去呢他在吉卜力工作室当中的这种作品呢，奇幻色彩会比较多一点哈、啊。那结局呢，往往是比较忧伤的离别。他说，作为自己的新晋的导演呢，我这部作品应该是更加欢乐，而不是讲离别的一些故事哈、啊。 嗯，《玛丽与魔女之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可以从歌曲当中感受到导演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这一种感觉。 魔法はいつか溶けると。僕らは知ってる月が咲いて太陽が今枯れた傘を差し出す君に映る僕は濡れた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8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只是今天中午到下午，偏南阵风可以达到6级，户外活动时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莲芳桥到莲花桥进城方向车流非常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提醒了大家，早上起来喝咖啡千万要注意适量。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早餐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饮品，那就是豆浆。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可以空腹喝豆浆，因为如果空腹饮用豆浆的话，它只能代替淀粉作为热量消耗掉了。这样呢，不仅使得豆浆当中的蛋白质白白浪费，而且又会使体内的营养失去平衡，从而加重消化和泌尿系统的负担。所以喝豆浆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喝碳水化合物还有淀粉多的食品，比如说像饼干、馒头、面包这些一块去吃，或者在早饭当中的1到2个小时当中当做饮品去喝下去。这样呢，豆浆便可以跟胃当中的胃液发生比较充分的酶解作用，可以使大家的饮食平衡，有利于消化吸收。您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来自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Mimosa S 的推荐。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昨天就是你请我吃的饭》。如果您有好的音乐早餐歌曲推荐，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一起分享给大家吧。 他们说那家的寿司加了很好的醋，你这次一定要来试试这种豆腐。温州烤鱼、云汁牛肉和小鸡炖蘑菇，麻辣烫、沙洲菜，还有西域师傅。相信我，这种家乡的味道会让你哭。那附近又刚刚开了家新的自助，过桥米线疯狂烤吃，还有风儿猪馋嘴呀，色变鱼还是九儿八肚。期待明天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你好腼腆。麻辣烫、杀猪菜，还有西域师傅，相信 力满分，音乐早餐。 昨天就是你请我吃的饭，这是今天的音乐早餐。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早晨起来喝豆浆的一些注意事项，丹妞就说难道你们要放豆浆油条吗？耶，我们才不是这么套路的节目。 对啊，我们的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想听什么歌，我们偏偏这个时候就没放 过。别我们还是非常顺应大家的要求的哈。希望带给大家上班路上的欢乐。朱莹凡凡也说这首歌听得我不禁加快了前往食堂的脚步。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你赶快去吃上早餐，不管是从嘴里的还是从耳朵边的，对不对哈？ 每天的健康早餐再配上音乐早餐，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你的五一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你期望在那里可以感受到什么呢？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看看管笨笨啊，他说五一假期呢，我要跟老公去上海看李宇春的演唱会。10年前呢，是我自己在上海听他的演唱会，那10年之后呢，跟老公一起感觉到会超开心的，而且特别要感谢家中的父母和公婆帮我照看两个孩子，让我可以出去放松一下，超期待。 这是从原来的小玉米长成了一个大玉米哈，最后呢把一家老小都变成了一片玉米地，非常非常不错哈。孙郎说我们希望呢能够去到一处，然后呢去采摘一下香椿呢，去十渡那边去溜达溜达，然后呢继续往山里走，去大安山去看一下哈，然后呢给那些山区当中的孩子一些课本，一些生活用品，也算是在五一当中有了一些公益的一种感觉哈。 是问我们说是不是很棒呢？特别棒，给你点一个赞， 大大的点赞啊。 是在五一出行期间以及想要感受到的东西，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在京城当中的一些表演哈。北京演艺集团呢集结了旗下的九大院团，共同推出了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4月27号到6月6号来上演啊。 九大院团呢将带来9部大戏来展现京演旗下各院团艺术家的一片匠心，其中有中国杂技团带来的新杂技实验剧 Touch 奇遇之旅，这也是首次引入欧洲的新马戏创作理念，来结合中国传统杂技的技艺特点，融合多门类的艺术元素进行创作的一部实验作品。 另外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呢曾经凭借着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想飞的孩子揽得了多项的国家级大奖，而今年六一呢他们将会推出另外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北京童谣。这部剧呢是关注了一下传统文化，也关注了一下当下的一种生活，关注孩子们的心灵，讲述一个缺少爱的能力、人格缺失的孩子最终拥有爱，走向了内心丰盈的故事啊。 都是借助这个现实题材哈，来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作品。刚刚提到一部想飞的孩子，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给大家非常适合出去旅行的一个氛围，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 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 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再来看看大家更多五一的出行目的地以及希望想要在那里感受到一些什么呢？那就是伊里说，哎，五一我的目的地是我未来的老丈人家，我希望可以体会到春天般的温暖。 我想你应该用了一个双关了啊，第一呢是希望你老丈人家那边有一些春日的暖阳的风光， 是。 第二就是老丈人对你的脾气应该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 特别喜欢你哈，就是哎小伙子来那个陪我喝点酒吧，接下来发生一些什么就希望你自求多福了。 那应该就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已经被闷倒了。 但是你回头想想，这永远就是你美好的回忆，今后可以再跟家里人一起回忆说，哎，当时我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爸跟我说什么什么，哎，或者 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那顿大酒 挺有意思的哈。还有像青青紫金，他说五一假期呢我要去北京的最大漫展，希望可以感受到二次元文化的力量。 你看北京有多么开放和包容的这种文化的吸引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种戏剧，但是他刚才准备去体会的是二次元 咱们文化的一些文化展览， 是，还有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的北京车展哈、哎、我们还有听众是在这个北京车展上继续为大家服务的， 是 胡静，他说我在五一坚守北京车展，听友们约起吗？可以来找我、哦哎、 大家可以一起去约，相约一起关注一下车展，毕竟呢有很多很多大家去非常关心的新车正在发布当中啊。 嗯，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漫展还有车展呢，以及我们刚刚介绍的像马上就要举办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呐、啊，还有中国杂技团的一些新的表演、嗯、接下来还想继续为大家介绍比如说像北京歌剧舞剧院将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歌剧舞剧院呢将带来的是汇聚北歌明星的歌舞音画你我的北京，另外呢北京曲艺团将带来的是张回古书驼峰行动，北京民族乐团呢将带来的是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哈、啊、 还有中国评剧院将带来的是评剧梁霄，以及北京曲剧团带来新作花落花又开，以及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上演传统戏春秋笔，以及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将上演木偶剧小叮当与匹诺曹，在这当中呢挑选你特别喜欢的那一场去观看就好了。 是，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剧目，我觉得真的算是琳琅满目，真的可以满足大家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哈。 我们就是文化艺术中心嘛。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生如夏花，听前奏就已经听出来了，不过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靓颖在歌手节目当中演现场演绎的版本。 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 射入夏花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就是来自张靓颖在歌手舞台上的 live 版本。 嗯，这个版本当中呢，你能够听得到跟原曲相比呢，我觉得呢减弱了一些在录音室当中的一些音乐性，但是增加了很多比如说现自然的因素啊，或者是很多风声啊， 我觉得加了很多那种山歌好比春江水。 哎呀，太棒了，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好了，看看大家吧，五一假期都去哪儿了，别被我吓得不敢去看春江水了。 我跟你说，每次只要这个静瑜发张照片或者是来段歌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粉丝数总会忽然暴涨啊。 谢谢大家给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鼓励了哈。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五一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你期望在那里感受到什么。刚刚蓝田跟我们说哈，想带两岁的宝宝去天津玩沙子。那么如果你也是一个篮球迷的话，推荐你在玩沙子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全球首座 NBA 主题的多功能建筑 NBA 中心，4月30号就要在天津武泾正式开业了。 我觉得太幸福了，对于一代 NBA 球迷来说的话，能在自己家门口见到所有跟所有巨星或者零距离接触这种机会，我觉得是不多见的啊。这座 NBA 中心呢，占地的大概是1.2平方米啊，1.2万平方米， 占俩人， 有点太小了哈。功能呢是在于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多种多样的方式，为球迷提供体验 NBA 的机会啊。 嗯，而且这座多层建筑呢，还为球迷提供 NBA 标准的篮球场啊、NBA 标准的篮球场哈、所以在现场可以过过瘾了。还有篮球主题的儿童娱乐和互动游戏中心，哎，还真的是挺适合带小孩子去的。 是，来发问，你知道 NBA 标准的篮球场和普通标准篮球场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但我知道他们现场放什么歌 啊。是什么歌？ 这首，哎，有没有经常出现啊？ 啊，有道理啊， 来自超能陆战队的主题曲 Fire Boys Immortals。 好， 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晚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幸福的时光总在公园里，泽居繁华大境，畅享儿童主题公园，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恭迎实景品鉴，0105841234。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

8:0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 打了鸡血的郭鹏啊，是因为刚刚完成了早安快跑， 是刚刚完成了这个跑一圈的任务，而且呢还听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朴树的歌曲 New Boy， 也是算是把我们拉回到了2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兴起电脑啊互联网时代，当时那些新兴小男孩的这种青春的梦想啊。 对啊，包括当中提到一些 Windows 98，现在对我们来讲应该已经是古董级别的存在了吧。 是， 可能当时呢我们不会想到说会有大家沉迷于网络啊，或者说需要绿盾这样一些东西。 对， 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前天晚上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微信小游戏已经开始内测激励式视频广告组件了。 对，同时呢为小游戏的开发者提供了防沉迷、内容安全接口以及游戏圈的接口、获取 Union ID 等等一系列的功能。我跟你说，对于很多开发者来说，多开一个口他们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很多的内容。这次一次开了这么多口，我估计以后呢会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哈。 对，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防沉迷的软件哈，因为再也不用玩跳一跳的时候，我玩着感觉就是大拇指都要断掉了的感觉。 但是如果防沉迷正好防在了你这个12点转钟之前那一段，你的这个上榜的这个梯子，对不对？ 那么烦。 对啊，就很有可能实现不了了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串流服务也就是 streaming 首次成为了音乐行业最大的收入来源。我们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串流服务是什么哈。 嗯，这个是去年的时候，这个Spotify 公司呢跟苹果音乐提供了这个串流服务，共计是创造了71亿美元的收入， 对， 也是超过了 CD 跟黑胶唱片的销售额了。 对，当然串流服务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线上即时的影音播放，也就是说你不光可以听歌，你其实还可以听听这个 CD 啊，包括呢当时可以看到这个他们 MV 等等，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音乐当中的一系列的互动了啊。 嗯，那 去年的这么大的销售额，确实显示出它有非常强烈的潜质啊。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全球的音乐市场在规模不断的扩大，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这个全球音乐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那这一数字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157亿，那2018年显著的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增长了。 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呢，整个的音乐市场当中，数字化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呢，全球我觉得算是共同炒热了音乐的这样一种热度。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你在听到的一些歌曲当中，其实很长的歌曲都很少了。我们俩作为音乐 DJ 是非常明白的，现在基本就是3分钟出头一点的歌曲， 短平快。 老歌有很多5分钟以上的，对吧？啊， 6分钟、7分钟的，包括像汪峰前段时间不是还出了一个讲述自己20年心路历程的长达10分钟的歌曲。 果然是有点逆现代的这个趋势而动的感觉哈。 不过不管呢是捧着手机玩小游戏，还是听音乐，我们都希望您可以在五一这个小长假的时候打开门去外面去看一看。 是的， 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五一你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你希望在那里感受到什么呢？吕同和今跟我们说，我五一啊准备回学校看看。我是08年高考的，已经6年没有回去看看了，应该是长沙哈。 对， 这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像梅溪湖啊、橘子洲、开福寺、岳麓山以及臭豆腐口味虾，这个排列是不是应该换一行？ 是，你刚才应该我估计是直接从这个臭豆腐跟口味虾看出他是长沙人的，对吧？ 对，他说虽然天热人多呢，但是挡不住对他满满的爱。 对，另外呢，小佳说五一呢要带孩子去北京参加 WCA 的魔方比赛。他玩魔方好几年了，各种魔方玩买了很多，而且呢我觉得总比一些玩电子产品好，虽然他平常也没少玩游戏了哈。他说第一次去比赛呢，虽然小孩的水平还不能够跟很多高手相比，但是呢去感受一下大赛的氛围，见一见高手，我的孩子现在对这次比赛是超级期待的啊。 大家对于五一假期都有很多的希冀，马上就要放假了，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呢？让 By Two 用音乐告诉我们吧。更多的答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很安静，晚风吹动这一刻，路灯昏暗，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 风吹动这一刻，路灯昏暗，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 首创奥莱五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这两天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会发现在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临的前夕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预热的工作。 没错， 到时候在世界杯的时候，哎，早晚我们早安音乐秀和下午的娱乐最王牌也将联动为大家推出世界杯的相关的信息。 是，到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跟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好玩的资讯，或者是第一天比赛的一些相关内容，都会非常及时的告诉大家啊。当然呢，世界杯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最近呢，莫斯科地区的安全与反贪局也是刚刚宣布，在2018年俄罗斯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呢，莫斯科政府将在特定的时间限制部分地段的酒精的饮品的销售活动啊。 嗯，大家基本上啤酒配着球赛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标配了。 是，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限制。莫斯科市政府计划在世界杯期间呢，限制卢日尼基体育场，还有。哎，我觉得在 是很难念了。 你知道，在俄罗斯吧，那对主持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讨厌，对。 斯巴达克体育场、麻雀山球迷狂欢区以及他们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酒精饮品的销售活动来做一个限制。 是，限制的有效期呢是比赛当天以及前一天的晚间，但这个消息没有说明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措施，或具体怎么样来限制销售啊。2018年6月14号到7月15号，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呢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加里宁格勒等11座城市举行。在莫斯科呢有12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俄罗斯呢是一个比较喜欢饮酒的民族，但是我觉得真正去看球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保持一项比较冷静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看球的话，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哈？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2018世界杯足球赛的预热宣传曲，当然这是俄语哦，并不会念，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Так легко и просто Мы начнем и только побеждаем Если падаем, то вновь взлетаем мной мои крылья, будто сижу в фюзеляже. Я игрок и всегда до конца иду, остальное не важно. Не важно, что скажут, забью и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в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бьется каждый, за каждого бьюсь, вот это и важно. Спасибо, команда, мы семья и друзья, это сила. Непокоренные, непобежденные, все в наших руках, мне удача звонила. Я с детства мечтаю, вижу мечтам, есть свойство сбываться. Наша цель высоко, высоко, но с нашей командой мы сможем добраться. Нет мечты, их нельзя измерить, и друзья, в которых стоит верить. Каждый важен, если на пределе, каждый первый, первый в своем деле. Мы знаем, в чем правда, т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и она без тебя высоко не взлетит, без тебя никогда.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五一假期大家打算去哪里玩呢？你想要去这个地方感受到什么？硬跟我们说五一假期啊，我要去平谷草莓音乐节。确实五一假期有好几个音乐节在一起打架都撞车了， 对， 但是他就是瞅准了，因为30号有赵雷，我要去现场 啊。这个很多人呢是赵雷的小迷妹或者小迷弟，然后呢这个平谷草莓音乐节呢今年算是重新回到北京的这一次的音乐节，在我觉得最近的朋友圈当中已经疯狂的刷屏了哈， 大家在晒票了已经。 是冯凤呢说今天是我生日，真是个好天气啊！我们的五一假期呢准备去山西玩一趟，感受一下晋商文化哈。 嗯，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五一假期呢我就不为这个人山人海做贡献了，因为要在家里给我的爸爸过生日。但是呢，还是想展开一下对于旅行的想象啊，因为我一直向往一次瑜伽修行之旅，可以在恒河畔的印度瑞士凯诗跟着瑜伽大师一起去修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无杂念，享受这种特别纯粹的慢生活。 给自己一次非常开心的身心的这种放松之旅。 Lotus Blue 呢总会有一些比较我觉得小调调的感觉，最近呢其实跟瑜伽有关系的一些作品还挺多的，让人不禁充满了很多对印度的向往哈。 还有谭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五一要去田园，因为老师给我们宝宝留了一个作业叫走进田园，所以就要带着小孩子去走一走。 是， 不管是去这个印度的恒河畔，还是去田园感受风光，都想送给大家一首好歌，伴随着您旅途的好心情。来自许巍，《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北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外环方向全线车多。此外，西四环月各庄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导致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行，来自弦子，8:37，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弦子感觉太想去旅行了，一路小跑了过去的哈。 今天也带出我们的话题啊，五一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你想在那里感受到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金门烟树跟我们说，五一快到了，碧水、森林、树屋，哎，烧烤都是我期待已久的，所以约来初中同学一起去重温青春，回忆过去。 青春呢，永远是最好的良药，能够把你带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啊！我觉得出去重新的去规整一下心情，在五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喵啊说，草莓音乐节那是必须要去的呀！一别四年，上次还是2014年，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呢，宝宝还在肚子里，已经有5个月了哇！5个月的时候你去草莓音乐节，还真的是挺 rocker 的感觉啊！ 现在3岁半了，所以要带着宝宝一起去感受一下哈。哎，那提到这个小宝宝啊，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个迪士尼，然后很多的朋友今年也会去。 去上海，就感受一下比较近的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感觉。 这也算是五一的一个热门的景区或者是一个目的地了哈。 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迪士尼公司最近公布了他们2018到2019年的一些片单。哎，这其中呢，可能就有你比较熟悉的经典童话改编的版本。 嗯，宣布呢，现在正在开发的一部戏叫做《白雪公主》的番外篇了哈，并且呢，拍摄新真人电影《玫瑰红》。哎，这个有点意思，他们选择的女主角的人选呢是惊奇队长当中的布利拉尔森啊。 嗯，玫瑰红这个角色呢是来自于白雪和红梅的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当中的一篇。 哦， 而迪士尼的玫瑰红呢把这个故事跟白雪公主的故事融合到了一起，让玫瑰红成为了白雪公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嗯， 大家都记得当时白雪公主因为咬了一口后妈给的毒苹果嘛， 对， 所以陷入昏睡了。但是呢，与她已经疏远了的妹妹玫瑰红，哎，跟着这七个小矮人一起历经危险，来打破魔咒，重新唤醒了白雪公主了。 这不是我儿时的白雪公主，这个故事好像有点改的有点乱七八糟了，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啊、 两个童话混在一起改编、 啊、 还要推出一个新的电影， 这是 mixtape、啊、 如果吃红苹果会中毒的话，那么就尝尝青苹果吧。熬得很硬啊。 是，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特色了啊。 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发发呆，与其大声呼喊，唱寂寞音乐说拜拜。音乐轻快，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全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 来自于小虎队啊。 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啊，哎，一下子拽回了这 我这么激动你干嘛这么平静啊？ 因为这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歌啊，不能暴露自己啊。 一看我们俩就是 感觉完全是两个年代的人，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哈。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手，但他的歌曲只要前奏一响起，你一定知道我们说的是谁。 嗯， 这是已经出道了20年的日本人气歌手宇多田光。 打 call 打 call， 他要发新专辑了， 是， 而且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初恋》，并且是一张原创专辑。 对，也是在6月27号呢，准备来进行发行。宇多田光呢，日前呢公布了他新专辑的封面写真，还公布了全日本巡回演出的日程。新的原创专辑当中呢，除了主打歌曲《初恋》之外，还收录了《在天空中拥抱》以及《Forevermore》、《你》、《誓言》和《Play a Love Song》等等12首的歌曲啊。 嗯，其中的这个《初恋》也就是专辑的同名曲目呢，也是热播剧《花后晴天花男》Next Season 的主题曲。 对， 那么《你》呢是电影《Destiny》镰仓物语的主题曲，真的是一个主题曲天后啊。 对，你知道这个宇多田光当时呢，实际上在日本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的人气可以说跟后来周杰伦在这个所有华语圈当中的人气是差不多的哈。 但是这一首歌曲如果前奏响起，相信你一定可以跟着哼吧，《First Love》。 最後のキス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がした苦くて切ない香り明日の 错过的萨克斯风把很多人都拉回到了回忆当中哈。 嗯，99年发行的一首歌啊，到现在已经是将近20年的时间了。那这首歌当时在日本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对， 这首歌 这不能用不错来形容了，基本就是史上最爆的一种成绩了。 来，你来用数值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火。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First Love 这张专辑呢，第一是他的首张出道专辑，也就是他当时也是一个新人，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拿 NBA 的一个术语说，出道就是 MVP， 对吧？就是他是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啊。在日本的国内已经超过了765万张，而且呢，这个据统计呢，所有的这种认证呢，也是超过了800万的专辑，相当于32张白金专辑，所以都不是100斤的概念了。 对，这首歌其实当时也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的，就是日剧《魔女的条件》的主题曲。 啊，对对对对。 对，因为可能也借助这个电视剧的大火之后呢，在日本差不多是达到了一个路人皆知的水平。 对， 甚至大家现在发现，10几年以后，电视节目也会对这首歌曲有回顾。 嗯， 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中文版。是当时的这个尚雯婕在参加超女比赛的时候、 哎、 然后她自己填了一版词，就是 好像还真是 对演唱的这个 First Love 的中文版本。 嗯，这首歌曲呢，反正你能够听得出来，现在听到还是有那种 R&B 的一种氛围，确实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可能来自于日本这边的歌曲不太一样。就今天也算是重新回顾了一下这首老歌啊，现在再来想，宇多田光都出道20年了哈，还真的是觉得时光如水，岁月如歌的感觉。 岁月你慢些走啊，然后抓紧时间要出去玩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五一大家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你期望在那里感受到什么呢、 嗯、 Alan 给我们简单的打了这不到10个字哈、 嗯、 五一13天希腊蜜月。 你虽然打的字不多、 wow、 但是我觉得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所有的仇恨了、wow、 蜜月啊，哎，祝你们两个真的玩得开心啊，在这样的你们肯定会去圣托里尼啊之类的这些地方去打卡，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拍出蓝天白云呐、啊，然后彩色顶子的房子啊等等等等的、嗯、留下自己这一辈子算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嗯、 然后帮我去看一看希腊酸奶到底是不是不加糖， 帮你希腊酸奶对比一下现在市面上那两款什么样的区 别。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呢，宫野彦敏的说，五一准备呢带儿子和闺女去趟天津啊，闺女1岁了不敢出远门，跟打仗似的，而儿子呢想再坐一次摩天轮，但是我觉得吧，人会很多，而且上次排队就排了6-7个小时，天津那个摩天轮确实很好玩，但是如果排6-7个小时我还是不要了，真的。 哎，真的是有点时间太长了。所以你看凌霄这小孩子可能1岁的时候你问他，他还会说坐摩天轮。凌霄的儿子8岁了、 嗯、 那他问他就说，哎，你五一有什么打算呢、 嗯、 小哥想了一下说，嗯，妈妈，我就想钓钓鱼打打球在家赖着。 好酷啊。 我想说为娘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就只想最后一项。 你看这个果然这个活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你看小孩子还能钓钓鱼打打球，哎，但钓鱼也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这种爱好吗？ 但是关于这个妈妈说我就只想在家赖着的时候，还是带小朋友出去逛逛哈，因为整个这个假期呢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今天白天呢，本市上空呢就会转成西北气流的控制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是天空晴朗赏云的，而且呢扩散条件非常好，能见度比昨天相对来说还更有好转呢、啊、 嗯，明天也是工作日，天气也是以晴为主的，太阳当头照哈。总的来说这两天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出门踏青赏花， 嗯， 也为五一假期出行前做好采购的一些准备是比较不错的。 对，但是昨天我们就说到了，其实最近呢花粉浓度比较高，你看事情总有两面性，就你能闻到花香，但是花粉浓度就比较高， 也会刺激你啊， 是， 注意带上防护措施吧。好了，今天的咱音乐秀就是这些，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下一周再见了， 下周一我们再见各位。 最后一首歌来自威里安，好天气。 今天的云不太含蓄，只留下几朵小星，不想靠近，不想休息，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落旋律，吹落蓝鲸，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我一点狼藉，一点可惜。